时的手段各不相同， 在心 头但只能沉浸在旋律中，怎么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说再见。

就当做这是一年的光阴蹉跎，我不再温习那次深情的交错，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拥抱着永恒的空洞。就当作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稳重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里头，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的瞬间淹没在人群的寂寞的路口，一个人一转眼走进了回忆漩涡，在挣扎的时候也能从命中。

着你，你偷换着别人的你。

我留下许多情，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再无言问路，走到了百花深处。 我百花的深处，不住老情人，红烛绣和鞋，有暗香的老人，依旧等着那出院的归人。 One night in Beijing， 你可别喝太多酒，不管你爱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穿着不朽的便衣，呼唤人们抬眼中看荣瑞。 太多酒

的资格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 哦，他们说 啊，没有了。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飘在风里，像不说话的你，我想你的心又在半空中结冰。 下旋律左边的雨，像是星空下的你，抱着失眠的我寸步难行。 你曾经来过心里，心中回忆缠绵，多少的记忆你还没有带回去。 是我爱你的身体，或是你所谓的命运，要我们来体会太多悬疑。 没有风也没有星，没有天也没有地， 没有你世界也没有了呼吸。 我刚刚在光里，但往事又分离， 爱让两个人心知肚明。 分开或相聚 都是一种美丽，我要爱一半人跟你。 我们还在等你，是未来的日子，没有什么会随风而去。 你已毕业风尘越远越缺， 越往天黑想你。你曾经爱过心里，像心中的一场少的记忆你还没有带回去。 是我爱你的身体，或是你所谓的命运，要我们来体会爱的悬疑。 没有风也没有心，没有天也没有地， 没有你世界也没有了呼吸。 我们还在光里，看往事的风雨， 爱让两个人心知肚明。 分开或相聚 都是一种美丽，我要爱一半人跟你。 我们还在等你，是未来的日子，没有什么会随风而去。 你已毕业风尘里的爱，越远越缺， 越往天黑 忧伤，那晚雾里洒满了月光，我的心儿轻轻为它绽放，轻轻飞舞吧，轻轻飞舞吧，青春随着歌声在飞扬，我忍不住把爱恋对他讲，我以为他会一直在我身旁，我以为爱像永远那么长，在一个夜晚淡淡的晚上，去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轻轻飞舞吧，轻轻飞舞吧，忧伤随着歌声在飞扬，我忍不住想把思念对他讲，写好那首歌沧桑，每当夜空洒满了月光，我的心儿就会随风飘荡，轻轻飞舞，轻轻飞舞，轻轻飞舞，轻轻飞舞，生命随着歌声在飞扬，永远在我荣耀的心房，轻轻飞舞吧，轻轻飞舞吧，轻轻飞舞吧，轻轻飞舞吧，生命随着歌声在心房，永远在我荣耀的心房，永远在我柔软的心房。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明亮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让身心回归本真，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Thank you. 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然而谈的情说的爱不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怎么会不懂我，怎么会不知道